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八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2004年10月14号，离比赛开始还有几分钟，姚明独自步入人山人海的上海体育馆中央球场，人群是一片寂静，麦克风里传来姚明颤抖的声音：欢迎来到 NBA 中国赛。体育世界里一直期待着的一场盛大聚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姚明在这个晚上回到家乡，成为了在中国土地上举办的第一场 NBA 赛事的主角。这场姚明领衔的休斯顿火箭队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举行的季前赛并不在正式比赛之列，但是这样两场意义不大的比赛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对一个为篮球疯狂的国度中国，和对中国执着不已的联盟 NBA 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事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名气和利益的机会，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体育企业终于登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的时刻。而姚明一个人连接起了这两个世界。身穿火箭队红色训练服站在球场中央理着平头的姚明，在致简短的欢迎词时低下了头，就好像他忽然意识到了这一时刻的伟大，或者说那巨大的观众数，来自176个国家的几千万电视观众。但当24岁的他在这个晚上环顾四周时，他可能仅仅被一个简单的思想所占据：这个体育馆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姚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正坐在姚明前方整个体育馆最显眼的位置上的是姚明的母亲方凤娣，一个朴素的妇女。她的一生甚至还有她儿子的，正是中国多年来变化的具体表象。大方身穿一套漂亮的灰色套装，身边是她微笑着的丈夫姚志源，另一边是张明基。这个有点矮胖的商学院毕业生正打算让姚之队能够成功地打入中国市场。一身很普通的着装表明这场比赛对夏松这位前耐克雇员 现在是中国最知名的体育经纪人，对夏松来说只是一场比赛。在向上几排坐着现在 NBA 最热门的经纪人之一比尔达菲，和自己最大的儿子带着惊讶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一切。而在球场对面坐着他从前的对手李耀明，上海大鲨鱼队总经理，他曾经操控着姚明的未来，现在正努力地想办法让大鲨鱼队半空的球场能够满座。特里霍兹，前耐克市场推广，他的新公司在比赛前和刘玉民女士联合争夺姚明在中国的市场，后者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体育赛事向国外打开大门的中国篮协官员。他和大方还有王治郅的母亲都保持着一生的友谊，和他们一起经历了每一个曲折和变化。在这一切的最中心，坐在铺着红地毯的 VIP 席上的是大卫·斯特恩。有着全球化思路的 NBA 主席为这一天已经奋斗了超过20年，那是始于1985年，他邀请中国国家队到美国比赛。斯特恩说，那次旅行和这次旅行是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最为完美的一笔。那天晚上比赛结果是火箭88-86胜出，姚明得到14分。而这赛场上的比分对斯特恩的重要性完全不能和这场比赛的发生相比较，毕竟这是他等待了20年的事情，这场比赛终于为 NBA 打开了中国市场。但是姚明人生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没有出现，那就是王治郅。4天前的晚上，两个老对手在火箭与迈阿密热队的比赛前互致问候，经历了所有让人困惑的冲突以后，王治郅看上去至少在美国调整好了自己的生活。在之前的夏天没能重归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球队以后，2米16的中锋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辛勤的努力加入了热队的名单，成为了沙克奥尼尔的替补。沙克在休赛期间被交换到了迈阿密，受困于自己防守的薄弱，王治郅很少能离开板凳席，也没能进入热火的季后赛名单。即使当沙克受伤给了他一些闪光的机会，大致依然没有能够获得能够帮助他在赛季后留在迈阿密的信任。尽管如此，这个从前的军人流露出一种少有的平静，或许是出于一些让他感觉国家已经不要他了的更有含义的事情。2004年春天，王治郅的妻子宋阳给他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和20多年前在中国出生的两个婴儿一样，比医院当中的其他孩子都要大很多。但是自豪的父亲对任何让孩子当运动员的建议都一笑了之，他笑着说，我不会强迫他去打篮球的，无论做什么他一定会取得比我更高的成就，但这都要看他自己的兴趣。听上去王治郅和任何一个初为人父者都一样，憧憬着儿子面前所有的可能，但对他这样有着自己独特家庭历史的人来说，这番话是非常不一般的。王治郅的父母还有他自己，因为他们基因上的特殊被选进了中国的体育系统，可能他们的选择是一种荣耀，并且能够表明最终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但是当运动员很难说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从那时起，几亿王治郅的同胞开始自己选择所走的道路，得到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刻都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似乎这种自由对他们无足轻重。可在王治郅的家庭，这种循环被打破了。在一份让国内不少人都不开心的声明当中，大致宣布他的儿子王锡林拥有美国国籍，并且很快起了一个美国名字，杰瑞。等杰瑞长大以后，拥有美国护照的他将会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无论长得有多高，只要他不愿意，就不会有人要他去学习运球，也不会遇到那让父亲两难的处境了。父亲想证明自己的能与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对抗的愿望，其实也是他祖国的愿望。然而阴差阳错，由于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并不那么让人愉快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们两个命中注定的孩子，一个来自北京，另一个来自上海，将会来到美国，并搭起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姚明和王治郅都去了美国，但只有一个找到了回家的路。最后是姚明而不是大志成了一个忠诚的战士，一个乖孩子，一个让中国人感到自豪和祖国在世界上位置的高大的偶像。另一方面，王治郅成了历史的一个注脚，一个在同时代的中国，当个人愿望与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发生些什么的复杂象征。与大志不一样，姚明在未来将肯定生活在两个世界，以他已经拥有的力量和发展起的外交技能，他不太可能会被迫选择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一定程度上，姚明的自由来自他的老对手，因为大志事件是多少受到惊吓的体委领导在姚明身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这样能让他们不再处于失去另一个国宝的压力下，姚明很清楚，是大志的销声匿迹，是他的崛起得到了加强。当王治郅回到中国时，他们或许会平等地分享明星的祝福，分摊肩上的重担。但现在，即使姚明对承担国家成长的希望怀有矛盾的心理，他依然会被要求扛起比过去几年更重的担子，而且很有可能他将是一个人。从很多方面讲，姚明的生活是在寻求中庸之道的过程当中反复。他说不想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已经有了绿卡，而且随着在 NBA 度过的每一个赛季，他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美国化。他尊重中国想站在世界之巅的愿望，但他能自由地表示孩子们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那个愿望就被要求去上体校，去参加体育训练。姚明2003年对纽约客这样一个媒体说，我们肯定不应该消除爱国主义，但是我确实认为体育的意义需要做一些改变。我想让中国人知道，我打篮球的原因里，个人只是一部分。随着他个人能力的增大，很多中国人都想知道，当他和相恋已久的女朋友1.90米的叶莉决定结婚生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有超过一个的孩子吗？姚明会让他们加入中国籍还是美国籍，或者两者都是？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现在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姚明将继续在太平洋两岸担当一个超大尺寸的象征。他已经是在美国生活的最有名的中国人。作为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他是美国商业和体育进入中国的渠道。他严肃瘦长的脸出现在众多中国联通的海报上，在麦当劳分店，他大大的美国式咧开嘴的笑容给广告语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把我加大。不过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波特曼利斯卡尔顿酒店外的展示，那里离大方以前的训练场只有1500米左右。在那里拥挤的街道上空，一幅巨大的锐步广告表现了姚明成长中的7个场景。姚明和王治郅这两个少年天才，从他们儿时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起，两人的命运似乎就始终缠绕在一起。2006年的一个春天，他们的命运又一次连接到了一起，即使他们身处在地球两端。4月10号，姚明抵达盐湖城，但没人会想到与爵士的比赛会是他这个 NBA 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火箭已经失去了季后赛资格。因为姚明和他的全明星队友特雷西·麦克格雷蒂不断的受伤不能参赛，整个赛季球队都在苦苦挣扎。姚明因为左脚大脚趾感染缺席了21场比赛。从4年前加入联盟开始，这个痛苦的炎症就一直困扰着他。但在手术以后，手术让他的左脚比右脚小了一号，从18号变成17号。姚明仿佛脱胎换骨了一般，在伤愈归队以后，他参加了自己的第4次全明星赛。之后姚明统治整个联盟，每场砍下 25.7 分和 11.6 个篮板，整个赛季平均数据飙升为场均22.3分和10.3个篮板，使他加入了最顶尖的20-10俱乐部，场均能够得到20分和10个篮板。虽然他的老对手沙克奥尼尔后来帮助迈阿密热火队赢得了 NBA 总冠军，但姚明现在终于成为了公认的联盟顶尖中锋。然而那天晚上在盐湖城，不幸在等待着他。第一节争抢一个篮板时，犹他中锋奥库无意中狠狠踢到姚明的左脚，姚明忍痛坚持比赛，但几分钟以后他抢到一个进攻篮板，却被爵士队前锋安德烈基里连科踩到了同一只脚。一分钟以后，姚明蹒跚地走进更衣室， X 光显示他的脚居然又是那只脚骨折了。姚明的赛季结束了，之后医生表示他可能需要休息4-6个月，这使他是否能代表中国参加8月份的世锦赛成为疑问。那天晚上，姚明是坐在一辆高尔夫车上从更衣室出来的，他的左腿搁在车上。他思考了一下，想让自己的伤势看上去不那么糟糕，他说，可能这对我是最好的情况了，等我回来时我会变得更强。半个地球之外的北京还有一个人正在回归的途中，在离开祖国5年，在 NBA 成为边缘人时，王治郅终于在这一天回来了。4月10号一早，这个浪子在北京首都机场走下了国航984号航班，陪伴他的是匡鲁宾。这位81队领队曾经想在2002年时把这位2米16的军人带回来，但当时他失败了。 匡鲁宾在15年前王治郅刚刚加入八一队时就已经认识他了。这一次因为王治郅和祖国的共同需要，他成功地把大志带回了家。其实当姚明决定要动手术时，一个全新的谦恭的大志正在努力要修复和祖国之间的关系。这条裂缝从2002年他决定留在美国继续自己的 NBA 生涯，而不是回国家队起，就一直在扩大。当他回家时，王治郅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仅是为了和家人朋友团聚，更是为了救赎。他向中国公众表示，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请原谅我，并给我一个机会从头再来。对于姚明行动，书评家说，关于姚明的故事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感谢姚明给我们机会能观察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件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们，以及在中美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们，为我们深入观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姚明行动的作者布鲁克·拉尔默曾任美国新闻周刊资深记者，新闻周刊驻上海主编，现为美国著名体育杂志 ESPN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邀记者。明天让我们继续跟随他的笔触，感受姚明，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运动员群体。姚明行动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